第38章，上主由旋风中向约伯发言说：用无知的话使我的计划模糊不明的是谁？你要向勇士竖好你的腰，我要问你，你要指教我。我奠定大地的基础时，你在哪里？你若明知，尽管说吧。你知道是谁奠定了地的度量？是谁在地上拉了准绳？地的基础置在何处？是谁立了他的脚石？当时晨星一起歌咏，天主的众子同声欢呼，海水汹涌如出母胎时，是谁用两扇门将海关闭？是我用云彩做海的衣裳，用浓雾做海的襁褓。是我给海划定了界限，开启了门和栓，并下令说：你到此为止，不得越过，你的狂潮到此为止。你有生之日何尝给晨光出过命令？又何尝使曙光知道它之所在？何尝使光握紧大地四角，将恶人从那里抖出去？曙光改变大地，如在胶泥上盖印，使万物出现如着锦衣，撤去恶人的光明，折断高举的手。你曾否造访过海的源头，漫游过深渊的底处？你发现过死亡的门吗？你见过死影之门吗？你知道大地的广阔吗？你若全知道，就请你说吧。赴光明之所的路是哪一条？黑暗的住处在哪里？你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到自己的境遇，领他们回到自己居所的道路上吗？你该知道，因为你那时一诞生，你的年数真浩繁。你到过雪库，见过薄汤吗？那是我为降灾之时，为战争之日所存放的。云雾由哪条路散开？东风由哪条路倾泻大地？谁为暴雨起开闸门？谁为雷电指示道路，好使雨落在无人之境，降在无人的荒野，为润泽荒野干旱之地，好使原野生长绿草？雨有父亲吗？谁生了露珠？冰出自谁的胎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？水怎样凝结如石？深渊的表面怎样固结？你岂能拴住昂宿的纽结，解开参星的绳索？你岂能使晨星按时升起，引导北斗和他的星群？你岂知道天体的定律，使是天律管制大地？你岂能使你的声音上达云霄，使雨水沛然降在你处？你能否一发令，闪电就发出，且向你说：我们在这里？谁将聪明给予鹤鸟，将智慧赋予雄鸡？当土壤坚固，泥块凝结之时，谁能凭智力数清云彩，能倾倒天上的水囊？当狮子伏于洞穴，卧于丛林埋伏的时候，你是否能为聘狮猎取食物，满足幼狮的食欲？当雏鸦无食，往还飞翔，向天主哀鸣的时候，谁为乌鸦预备食物？